皱纹，听听你的啰嗦，爱不就是这样蔓延开吗？我常想你的好，你的坏，你多么无奈，哦，你生气，你发呆，对我都精彩，哦，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。却不得不愉快，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哦，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，耶，我不行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1997的他。

忘了昨夜我的泪，过了今天我是谁，静静离开那张脸，会不会拥有明天，你的心总是深夜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

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是我的你，冰上的火